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借着斗嘴的功夫休息够了，两人开始往棺材外面搬东西，不是搬尸体，而是尸体下面的东西。老袁探手掏啊掏，掏出一个黄色小布包，小心翼翼放在脚边，又开始掏。再看林叔也与他一般动作，最后两人统共从棺材里挖出了五个这样的黄色小布包。这些布包被埋在棺材底部，用米盖着，合适尸体再往上一放，任谁都看不出异常。老袁弯腰解开小布包，挨个检查。 昨日才看，今日又看，我不会贪了你的。 这些东西贵重，不能毁在我手里。 布包里面是一片片微黄的象牙和黄金薄片，上面密密麻麻雕刻着数不清的文字。林叔和岳定堂他们在火车上截获的雕金也与其一模一样。 既然贵重，为何二老爷手里也有？ 那是老太爷故意放出来迷惑人的烟雾弹，他说不能把所有东西都运走，得留下来一点吸引旁人的注意，这样才能暗度陈仓。我也觉得有理。 这么说，岳定堂拿到的那尊佛塔也是烟雾弹之一了？ 那也是老太爷的主意。佛塔光彩夺目，一看就让人爱不释手，也只有那样的宝物才能让人动心，否则又如何能顺利实施计划？ 这个计划是从关老太爷生前就开始的，林叔也是到了躺进这口棺材的前一刻才完全知晓。岳定堂没有骗他，官家的确底蕴丰厚。丰厚到什么程度？林叔也是见过富贵的人，林家没有破败之前，家里的舶来品到处皆是。林父还不是个喜欢收藏古董的人，但林家几代积攒下来，珐琅、瓷器、宝石、座钟、金杯、银碗也有好几柜子，这些在林家彻底没落之际起到了重要作用，全部都被林瑶变卖抵债之后还能挤出一点送林叔出洋留学。但官家的家产远不止于此，官家从北京城迁到天津，又从天津迁到东北，一路辗转遗失甚多，加上各方打点，到了关老爷子去世之前所剩不过十之一二，饶是如此，数目也很惊人。关老爷子将一些字画古玩散出去，放出风声要变卖，让那些当铺寻上门来一一竞价卖出，所得银钱分作六份，除了给五子每人一份，还有留作宫中所需。这就是那天所有人打开库房之后看见老爷子留下的东西。但官家远远不止这些，真正的精华比那些金银珠宝还要贵重的藏品都被关老爷子集中放在了两口箱子里。在他生前，这两口箱子里的东西就在几个儿子的眼皮子底下一点点被运出去，藏在祖坟附近的观音庙里。那座庙很偏，庙里的香火几乎都是官家供奉的，确切地说是关老爷子供奉的。所以老袁不仅进出自由，连观音庙里观音娘娘的手上净瓶里的柳枝有多少片叶子都一清二楚，棺材里这几个小布包就是最后需要运送出来的东西。知道内情之后，林叔主动选择踩进这个泥坑，借着合适的死帮老袁将东西带出来。三天后又要帮老袁一道送去。送到哪里？送出奉天城，经锦州去北京，然后再……想到这里，林叔不由低低咳嗽起来。那么远的路程，几乎横跨大半个中国，如何保证他们完好无损呢？ 那毛子伤你伤得不轻吧？来，抽一口，抽一口就能好一些。 老袁听不得他这么一直咳嗽，就像要把肺叶子都咳出来。他把烟斗递过去，林叔没好气推开。 我在伊万诺夫那里听见他跟甄从云说，关老爷子留给约定堂的佛塔里蕴藏了前清的一桩秘闻，说是满清入关前在佛塔里留下宝藏线索，以防后代子孙坐不稳江山被赶出中原，这笔宝藏可以让他们东山再起。 这个传闻是老爷子跟我抢出来的，故作隐秘散不出去，为的就是分散别人的注意，免得他们盯上我这头。还真有人信啊。 哦，所以他们都盯上佛塔，约定堂还差点被伊万诺夫杀了，这也是你料到的了。 哎，你别这么看我啊，整得我跟杀人凶手似的。一开始我们觉得岳家会派岳老二过来，毕竟他和日本人关系更好，但没想到是老三过来，而且佛塔也仅仅是用来吸引旁人注意，至多是官家那几个不孝子会为了佛塔抢来抢去。伊万诺夫这一出我实在是没想到。哎，不过照我看来，岳定堂那小子狡猾得很，他故意告诉你放佛塔的钥匙在哪里，不就是想看着你下手？他对你都不算完全信任，肯定也会留有后手，你不用太过担心。 林叔没说话，他在口袋里摸索一阵，摸出一包香烟。 来，借个火。 你这烟放棺材里跟死人过了个把时辰，也不嫌晦气啊。 我跟死人躺一起个把时辰，现在就坐你旁边，你嫌不嫌晦气啊？你半死不活一个人被我背着走了个把时辰，我怎么没嫌晦气？ 哎，得，说不过你。 少废话，说回佛塔，那秘密是假的，宝藏也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能不能坐稳江山全靠人，后代子孙要是不争气，给个金山银山有屁用啊？更何况这还不是土财主分家产，人不中用，吃喝一辈子的事儿，当皇帝的后代不争气，脑袋分分钟就没了。你看现在那位主被人挟持到东北当傀儡，别说给他金山银山了，就是给他取之不尽的财宝，那还不都是日本人抢了去。 林叔很久没有抽烟了，刚开始几口还咳嗽，渐渐的也就找回了当初的感觉。岳定堂是个烟鬼，他不是，从前也就偶尔来几口，没到上瘾的地步。现在胸口闷痛，的确需要一口烟来缓解提神。深深吸上一口，两人轮流吞云吐雾，烟雾里模模糊糊浮现的人影轮廓转瞬又被他狠狠一口气吐散。 那洋鬼子到底什么来头，你摸清楚了没有？ 他跟关老四那么要好，你都没摸清楚还来问我？ 关老四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洋鬼子投其所好，把他捧得飘飘然忘乎所以，我忙着帮老爷子藏东西搬东西呢，哪有空琢磨他呀。那叫伊万什么什么什么的，非我族类，一来就跟老四打得火热，眼瞅着就不是个好人。 伊万诺夫，他自称沙皇后裔，在德王手底下做事，甄从云被他一张小白脸迷得七魂八素，被他牵着鼻子走，完全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心机颇深的甄小姐。 哼，你也是个小白脸，还说别人小白脸？ 那怎么没见一个甄从云被我牵着鼻子走？ 你不是被岳定堂牵着鼻子走吗？那不是差不多？ 哪里差不多？不是，我什么时候被岳定堂牵着鼻子走了？ 哎，行，我说错话了，行了吧？你不是小白脸，岳定堂是小白脸，成吗？ 哼，哎，你这不还是拐着弯骂我的吗？ 行了，接着说这伊万诺夫啊，德王现在跟日本人眉来眼去，哪都火热，私底下还派了伊万诺夫过来。偷走了佛塔又不想经过日本人，显然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这里头是不是能运用一下，让他们狗咬狗，咱们的事情就能办得更顺利。 你别自作聪明了，依我看伊万诺夫这次未尝没有背着德王的小心思，他到底站哪边都不知道。还有那个甄从云，他虽然甘心跟着伊万诺夫私奔，却绝不是盏省油的灯。你呀，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原来的计划，稳妥为重。 手背上多了一滴水， 老袁抬头，天色比先前还要阴沉，云叠了好几层，眼看就要有场大暴雨。 哎呀，这雨且下呢，咱们赶紧先把土填上呗。 好。 两人赶紧把烟掐灭，收拾东西，将布包放在避雨处。老袁脱下外衣把他们裹起来，又拿起铁锹一敲敲把土给填上。林叔一边填还一边念念有词。 哎呀，刚才你凶骨不是故意的，是老袁不肯扶我一把。你半夜来偷佛塔被杀也不是我干的，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是能化为厉鬼把伊万诺夫咬死，那也算为国争光了。至于老袁就别要他命了，随便咬他几口就行了啊。 去你的。 老袁狠狠瞪他一眼，忍不住将铁锹上的土往林叔手上一泼。两人最终还是免不了淋了一场雨，土刚填得差不多了，雨就下来了。从豆大雨点到瓢泼大雨也不过片刻之间。老袁倒也罢了，他身体尚算健壮，林叔却不太行。两人在观音庙过夜的当晚，他就开始发起高烧，脸色不算红，温度却烫得吓人。老袁没想到林叔的身体已经败坏成这样，也是吓了一大跳，寻思赶紧把人背下山去看医生。但以林叔这情况，一路淋雨下山，只怕状况更糟糕。 慢点，你撑点啊，老哥哥这就下山给你找大夫去，劫也给你把大夫劫过来啊。 老袁尽可能把多的柴火堆在林叔边的火堆上，让火能烧得更旺更久一些，又从庙里扯下神台桌布往人身上一裹。林叔已经烧得有点迷糊了，半碗烧开的雨水刚刚下肚，嘴唇又有点干裂了。他半睁开眼，似想说点什么，嘴巴张张合合，愣是没吐出声音。老袁没法子，扭头转身扑进大雨里。观音庙年久失修，门窗关得再紧也四面漏风。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